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。那天我离开了石家庄，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，见见我的父母，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。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。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，他们的家在北京区通县20里远处的管庄。到了姐姐家门口，我却犹豫再三，不敢敲门。1957年的夏天，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，到了11月，我就被定为右派。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加边沟的名单之中，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，不是极右分子。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就职员，虽然不是无产阶级家庭，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，所以我没有被列入去加边沟的名单。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，不叫我做教练了，也不叫我当裁判了。我从河北师大毕业以后，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2年，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。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，我走在街上，许多年轻人认识我，叫我兰园裁判。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，同时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。但是定为右派之后，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、抬保温桶、抬开水、烧开水。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，现在在水房遇见我，这样跟我说话：李祥年，把水烧热了，我们要洗衣裳。李祥年，这水没烧热，怎么能洗澡啊？工作是不怎么累，气却不好受。我一生气，干脆就不干了。不论领导怎么批评，我都不干了。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。于是，到了这年6月的一天，领导在大会上宣布，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，开除公职，送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。我对这一决定极其不满。领导宣布的那天，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，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，但我立即做出了反应。我说，我不去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，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，右派是敌我矛盾，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。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，允许其自谋生计，自寻生活出路，我要求自谋生计。不等领导说话，我又说，这是党的政策，我按党的政策办的，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，非要叫我去加边沟劳动教养，那就是反党，反对党中央，我要告你们去，我要告到省委，告到党中央。我的一席话 说得铿锵有力。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，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邮派。一时间他们愣住了，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，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，哑然失色。大概静了一两分钟，领导才说了一句，会就先开到这里吧，让李香年先冷静冷静，回去考虑一下，明天再说。明天哪儿能等到明天，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，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加编构，明天可就晚了。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，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，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，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。到了北京姐姐家里，我不敢说实话，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。为什么不敢说呢？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，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。她因为工作积极还带过大红花呢。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，但是胆子小得很，就职员嘛，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。57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，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，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，我受批判了。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，只要不定为右派，挨批判没关系。我在家里待着，心情不好又没事干，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。在家里待了一个月，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，领导就找我姐夫。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，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，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，胆子也小得很。领导对他说，林总，你思想挺积极的，政治上要求进步，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，还是劳教分子？我姐夫说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。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，接受劳动教养去。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儿，当时全家大惊失色，哑口无言，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，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，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。我当时没说不回去，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，全家也要受牵连，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吧。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。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，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，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。那是中午，我正在睡午觉，母亲喊我说是警察找我，我一下子惊醒了，吓得惊叫起来。那天警察跟我谈话，说你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逃跑啊？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，我是开除公职了，回家来了，这怎么叫逃跑呀？警察说，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，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，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。警察走后，母亲跟我谈，香年啊，你还得回去啊，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。转天母亲给了我一些钱，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。在车站等车的时候，我跟母亲说，娘，我真不想回去，劳教农场吃不饱，每天喝稀糊糊，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。母亲说，哪能呢，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，是讲思想改造的， 哪能饿肚子呢？我说，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加边沟了，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，不能去啊。母亲说，你不去怎么办？不能离开组织啊。我说，已经开除了，还有什么组织啊？母亲说，只要你好好的改造思想，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。车来了，还有200米远。我跟母亲说，壮士一去不复还。母亲是读过大学的，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，抱着我的腿说，儿子呀，你要听党的话呀。复还是复还了，但却是20年后。苏武牧羊18年，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18年，杨四郎失落藩邦。我离开家后20年又4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。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。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。亲妈，独子，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，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，我不能在家里待了，但我绝不回加边沟去。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。天津有很多亲戚，但我没找。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，亲戚能留我吗？我找同学去了。我有个同学张金柱，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，我住到了他家。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，一天挣1.8块。我干了近2个月临时工，又出岔子了。一天在街上走，看见了我的伯父，就是李和年的父亲。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，我说了瞎话，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。伯父问住在哪儿，我说暂时住同学家。伯父叫我回他家去住，我没去。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，说在街上见到我了，为什么不去家住，而要住在同学家。我姐姐看了这封信，汇报了设计院党委，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。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，说跟我走一趟。我跟他去了，立刻就被扣了起来，关到了看守所。过了几天，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，把我接回了兰州。到了兰州，回到武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，借着解手的机会，我翻墙跑了，往武泉山的山坡上跑。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，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，我吓得腿都软了，被他们抓回去了。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加边沟。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，这天走到了家门口， 我就犹犹豫豫，不敢敲门了。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呢。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，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。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，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，还能留我在家吗？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的溜达，思想里剧烈的斗争着进不进家。我的确想进家去，想看看亲人，我的身心都疲惫了，真想在家里睡一觉，休息休息，吃一顿饱饭。我却又不敢进门。我逃出家边沟很不容易，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，只是进了库。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，把我逮起来送回家边沟去。这次要是抓回去，可就不像上次了，说不定要升级的。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，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。到六七点钟亮了，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。我上了车。什么母子情啊，同胞情啊，就都结束了。汽车到了市里，下了车，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。我从家边沟出来的时候，身上有七八十元，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，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。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鸡，就花去三十多块，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饭用了。我想找个临时公干，北京却没熟人，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，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，我不敢自己去工作。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，身上就剩下两三块钱了。我的心里很恐慌，怎么办？花完这两三块钱以后挨饿吗？我想来想去，决定去偷。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，这是不犯法的，我却嫌丢人，张不开口向人乞讨。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，抓住就收容，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。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，又买了一把钳子。这天夜里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。这是白天侦查好的，进修学院放寒假了，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，门房的门锁着，没有人。我走来走去，走到了一栋平房跟前，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，北京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。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。我推开门进去，又关上门，从里边上了锁。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，就不会起疑心了。房子里有四张桌子，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，挂着一个小锁，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。拉开第一个抽屉，里面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，一百多元钱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，有个公章，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，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，中间一个五角星，下面横着一排字伙食科。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，住店要介绍信呢。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的便笺，我撕了点纸，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，当当当盖了五张，撕下来装进口袋，把公章扔在桌子上。那东西我没用，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。然后我拉开门，大大方方的 走了出来。有了钱，有了粮票，转天我美美的吃了一顿馆子，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，随时想吃就吃。人呐，要是吃饱了，肚子心情都好，心情一好，连烟都不想抽了。我买了一盒红细胞香烟，三天才抽完。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，拉了两天肚子。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，我仍然不敢住旅店，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，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，下边一半都是空白，空白的面积太大了。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，晚上蹲候车室，白天到浴池去洗澡，在澡堂子短暂的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。这样子过了将近一个月，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，我就又做了一次案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火通明的楼群里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，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。院子里边有一栋平房，门口挂着一个牌子，伙食管理委员会。我拧开门进去，偷了一大摞粮票，100多块钱，还有十几斤邮票。这一次作案之后，我准备离开北京，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，引起公安的注意。谁知道，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，出事了。我偷了700-800斤粮票，在北京猛吃了几天，下馆子或者花半斤粮票3-5块钱买一斤高价糕点。有时候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，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。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，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，做贼心虚啊。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邮票寄给了我们家。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，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。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，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，就去公厕解手，蹲在茅坑上数粮票。我正数着，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。抬头看时，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，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。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，站起来走出厕所。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，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。在售票处，我刚买完票，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，说：同志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我们怀疑你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，他们还说，如果我们搞错了，我们向您道歉。原来我在公厕解手，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，出厕所后就盯上了我，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。我被初步审讯以后关进了看守所，第二天正式审讯的时候来了一个军官，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。那军官问我，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，你怎么没拿？我回答，我不是官偷，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，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，我要那么多干什么？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，没有再叫我去加边沟，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，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，到61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。